再忙也要记得吃东西哦。 你看看， 那个男士说：“娘娘，给你叫了外卖，一会儿就到了啊。到了你就开门，趁热吃。” 这只有他爸爸能干出这事儿来。 别吃土啊，饿了。 别人吵架了，大雷说：“洋洋，别生气啊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” 哎， 那位年轻的男子说：“这样，洋洋，我呢，请你吃一顿火锅，冷静一下。”你呢？边吃边跟我吐槽好吗？咱们还去上次那家。 等会儿，吃过不止一回了是吧？ 嗯，对。 哎，你不是想象中是他爸爸吗？代号是他爸爸。 谁拿这当代号啊？ 还他爸爸？ 我觉得你这么想会开心很多呀。 对， 而且 你这是有效的。 对，开心， 开心。 他那就是无效的关心。 对对对， 不值得形成什么威胁。 刚才这好像没有，这好像有点。 洋洋深夜独自回家，大雷发了：“哎呀，那么晚呀，洋洋，你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呀！哎，记得回家报平安哦。” 哎，这说明我们关系好。 我等你啊，我先不睡啊，等你。 哎，多好，你看看，说明我对他关心这个深刻。 那个年轻的男子说：“地址发给我，我去接你。” 也绝对是他爸。 又上代号了啊，上代号了。 什么叫上代号？ 洋洋在外面出差，大雷说：“一个人在外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。”别伤风，别感冒。那位年轻的男子呢是这么说的：“洋洋，航班号、酒店地址我记下来了，打车之前把车牌号发给我啊。” 这么关心他的只有他爸爸。 洋洋很难过，大雷就：“别难过了，洋洋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” 多好啊！ 那位男子说的是：“我请了年假，要不要带你出去到世界各地走一走？” 什么还世界各地？ 提高一下档次。 这是多长的年假呀？ 天气降温了，大雷说。洋洋，多喝点热水啊！那位男子说：“走，洋洋，给你买一件新羽绒服，好吗？”嗯， 顺便喝点热水。 你要是不跟我去，我可就自己给你挑了哦。真买丑了，别赖我。 你看看，不理解他的，他爸爸干的。 现在你能理解有效的关心和无效的关心的区别了吗？ 哦，明白了，就是有效的关心就更像他爸爸。 你这么理解，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的，对不 对？ 对， 有效的关心是什么？就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臭氧层， 这不是口头上， 是实际行动。 是的， 哎， 你要想自己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，对不对？你要按对方的需要表达关心，你才能是一个真正爱对方、呵护对方的啊。 好后勤， 嘿，好家伙，你不是他爸爸了哈，改好后勤了。 我告诉你们俩，其实最有效的关心就是，你就把所有的这种喝热水、加油吧，你一定行，最厉害，都换成 升舱。 行，我请你吃饭。 对， 比什么都实惠。 对， 你试试，你试试， 你试。 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请你吃饭。 等会儿，这有点不合时宜吧？当然，怎么的我也觉得比拉开看看强。 还没忘呢。 娱乐七十二变， 快乐大街快乐事，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，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，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。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、王磊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。补充一句，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。再补充一句，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，多联络，多接洽。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，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，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，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，气泡完全奢侈的享受，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，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，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，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，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，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，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，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，你是我的梦，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，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，

他，他住五千二川，象征幸福和团圆，把幸福和团圆连成船，没有愁来没有烦。 北京时间3点整，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